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求你祝福我们的主日学，也保守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忠心，大人小孩能够使用你赐给我们的恩典，珍惜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包括主日学，包括主日敬拜。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博瑞，这回音有点大声，能不能小声？好，我们今天看这本书的第九章。第九章的题目是以男孩和女孩长大成人。Growing up as boys and girls， 是男孩就是男孩，女孩就是女孩，以这样子的身份长大。他用 John Piper 派伯牧师提出一个问题，来帮助我们思考这个议题。如果你的儿女，你的儿子问你做一个男人意味是什么，你的女儿问你做一个女人意味是什么，你要如何回答他？所以你们做父母的有没有思想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你儿子或女儿这个问题？ OK， 他说这句话，我觉得他翻译他写的也是有点奇怪，就是在你们教材里面我截取的这句话。他说互补论，如果我们坚持互补论的话，就坚持男人和女人必定是有其差异的。Okay. 我们还是不只是说是有其差异，还要明白这个差异到底是有是怎么样子，差异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而且这个差异，如果我们认知是上帝设计、上帝美好的设计之中的差异，那我们就必须认真看待，差异的内容，才能够真心的认知这是上帝的美意。所以他用了五点来讨论男人和女人。当我们的儿女问我们的时候，男人和女人应该是，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他用五点来讨论。他列出来是 A B C D E， 可是这个是有的时候作者会用的一种写作的技巧，但他说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他不是照着英文字母的次序，他认为由经文的启示来先后这个顺序来讨论这五大点。你当然可以从其他的层面切入吧，何为做男人，何为做女人。Okay. 但我们就看 Kevin DeYoung 用的五大点。他第一个讨论的是中文版翻译是渴慕的姿态，也许也可以啦，可是那原文是 eager 比较接近是很迫切或殷切， eager 很随时准备好要做一件事，心中非常的甘愿要做一件事的 eager 那个意思，所以殷切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好的翻译。他用来解释殷切的姿态的经文是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就是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特别是帮助这个字，怎么样帮助，是以殷切的姿态，殷切的心态好了，这个心态所表达出来整个人的 attitude， 整个人的态度。因为帮助，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字的理解，尤其是在这个处境下，圣经的处境下，就是女人为男人的帮助者，这个有什么意见？因为我猜你们可能都或听过或读到或在网上看过一些文章说，就是用很轻蔑的口气 来讨论帮助这个字，女人怎么会就成为男人的帮助者，甚至是所谓基督徒的族群里面的讨论，他们认为这个是这个是不符合我们的现在男女平等的期待。Okay. 但我会觉得这个就是当你在讨论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或上帝的启示的时候，其实你根本就没有仔细去看圣经是怎么说。你只是用了固有的你从小长大的你的文化教导你的现在的社会教导你应该期待的，就是男女那种平等，没有什么女人就理所当然要帮助男人，妻子理所当然的要帮助丈夫这个概念。帮助或不帮助是取决于人的能力和人的需要，没有一定哪一位要帮助哪一位。但是按照圣经的启示， 这段经文出现的时候也是出现在上帝起初创造人而且赋予人命令的那段经文、亚当是首先被创造出来的，他要做的事是他要领导，他要治理，而夏娃则是要帮助他的。这个帮助 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 Kevin DeYoung 提到，这个帮助并不是代表就是一定是一个低微的角色或者次等的角色，而是讲他的职分，在一个上帝 ordain 规范的秩序之中所有的职分。亚当应该是带领的，夏娃应该是帮助那带领者的。 OK， 所以在圣经里面帮助这个字也时常套用在主耶和华身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帮助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情愿的吗？是不甘心的吗？是不得已的吗？或者好像我们以为是一个卑贱的人才能够做的吗？ No， 帮助有其帮助的，因为它是上帝所设立的职分，就有其本身的荣耀。他说他用了姿态这个字 posture， posture 是通常是讲外在的姿态，身体的姿态，但是也可以形容一个整个人的心态或一个人的态度好了， attitude， 我觉得 attitude 也可以，就是态度。所以帮助不只是那种不情愿的，或者好你讲什么好那我去做好了，不是，就是实际上父亲和小孩子父母和小孩子时常会有这种，就是父母说小孩子要去做，小孩子得顺服，但是他不是很甘愿。然后你通常讲到态度，通常你可以看到你们做父母做长辈一定看得出来他甘愿或不甘愿，你听懂吗？你一定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他整个的心态，他整个散发出来的 attitude 姿态是否是甘愿的，是否是殷勤的，是否是殷切的，还是OK 好了 OK。 但是如果你要能够甘愿的帮助，你就不能你就必须要跳出世俗或者我们现代文化教导我们关于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的那些概念。你必须首先预设，就是上帝对男人和女人，特别是在家庭和教会之中，有他按照他心意，按照他美意所制定的次序。在这个次序之中，男人才能够甘心的领导，女人才能够甘心的帮助那领导的男人。OK， 当然我们看到，其实在创世纪第三章就看到这个次序如果没有顺服的话，没有依照这次序，就是引导了所有的问题，引致第一个犯罪就是亚当没有做他该做的事， 他没有领导，他让夏娃去做，夏娃也没有帮助领导者，反而他似乎是篡权做了领导者。所以关于姿态这个话题，殷切的姿态，可能我们刚讨论的大部分，刚才讨论大部分是女人要如何殷切的帮助男人，但是他在这段最后提出来说，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男人应该殷切的，有殷切的姿态来领导，不是不得已，逼不得已，而是认知这是上帝安排他要牺牲自己的那种领导。 OK， 就是亚当在创世纪第三章没有做到的。所以应该是不是叫女人坐下来，你在旁边，你在旁边听吩咐做事，而是叫男人站起来。 OK，如果男人能够殷切的领导，那么女人则能够更，也能够殷切的帮助男人。Okay. 好，关于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第二个主题，他用 body 身体引用的经文是利未记18章22节，不可与男人苟合，就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肯憎恶的，就是男人与男人苟合叫有性关系。 OK， 这个段落特别与我们上一个系列的讨论几乎我们有更详细的讨论，在上个系列的主日学，就是你的性别和你的性向不是 social construct， 不是社会或文化所建构出来的，也不是取决于你的欲望的。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是现在已经，尤其在台湾社会和美国社会，是一般大众已经接受的 accepted 态度，就是你的性别，不管你有男性器官还是你女性器官，其实到最终是一个建构出来的，由你的文化甚至由你的欲望建构出来，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最终 No， 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在上一个系列里面其实花蛮多时间，这个基本上就是 idolatry， 这是偶像崇拜，这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上帝赋予我们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我们人性不可缺乏的一部分， integral part of our humanity， 是你是人就是有身体，而你的身体是上帝赐予你的。所以如果在这个理解之下，在这个预设之下，你的身体是什么并不是由你来决定，也不是由你的喜好来决定，不是由你的欲望来决定，也不是由社会的建构或者解构来决定，是上帝决定，是上帝赐给你的，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说天生的性别绝非附带或偶发 incidental， 不是我们就是有一个身份，我们就是有一个身体，而这身体是如何还 等到我长大到一定程度我再决定，或者等到我12岁的时候我决定我是一个男孩子，可是是被困在女孩子身体里面，所以我可以决定做变性手术。你听懂我意思吗？那我不是这样子。他说整本圣经里面 Kevin DeYoung 说有一个最反文化的一段经文，是哪一段经文？反文化，这个对我们现在也非常非常的适用，我相信当时2000年前也是一样。他引用的经文是在哪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对不对？六章19-20节，你们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 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由上帝来的，住在你们里面，而且你们什么？不是属于自己的，你们是重价买回来的。如果是如此的话，这特别是指基督徒，你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所以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你们身体不是你们自己的，没有资格决定你自己是，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简单讲就是这样子。这个会冒犯人，会让许多人觉得不舒服，会甚至会说你怎么那么没有爱心。Well, 你要有爱心，那你就有另外一个选项，你就必须否决上帝在他儿子里面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为什么为我们死？因为用重价将我们的身子赎回。 So it's your choice, 你自己的选择，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主，那你就不可能认耶稣基督为主。 就是这样子。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上帝。 OK, 接下来下面的教材里面的那个下面有 underline, 那个是我重新再稍微整理一下它的翻译。我相信你们都读过这段，可能那段翻译有，我不记得为什么我重新翻译，但是这段翻译他这段话 Kevin DeYoung 他的用意就是，我们不能只告诉我们的儿女，我觉得也许很多中国人的父母会就是谈到性或者谈到婚姻，有的时候因为文化的影响就是不太容易开口，所以如果谈到也是很迂回的，也是有点头埋在沙里面吗，或过分乐观的预设我们的儿女都 OK, 所以我只要跟他提到最基本的 OK, 只能在婚姻契约之中发生性关系，你懂吗？你懂吗？ OK, 这样的 OK 就好。他说 No, 你不能只跳到这个结论，你必须告诉他们为什么只能在婚约里面，只能在婚姻里面发生性关系，你必须要解释为什么是如此。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解释福音，你必须要传福音给你的儿女，否则你只告诉他们说你不能有性关系，一直要等到你要贞洁保持贞洁，那个到最后是没有用的。如果他没有在其中领受到福音，如果他自己没有认知我的身体不属于我，乃是属于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将我的身体赎回归给他自己，如果他不认知这个，你一直告诉他你不能有性关系，到最后你觉得有用吗？事实证明完全没有用。我想这是 Kevin DeYoung 在这里所讲，你不能只告诉他结果，你要告诉他为什么有这个结果，你必须告诉他福音，你必须叫他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很悲剧，你就看到所谓基督徒父母，可是他们的儿女就是一次两次三次在婚姻上面在性上面出问题，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他也会说有啊，我们要叫他保持圣洁，然后会说保持什么圣洁，你根本没有告诉他，从来从小在教会长大，从来没有叫他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哦，你要保持圣洁，没有用。OK, 所以他在这边再次强调说，这个神创造了男人的身体，也创造女人的身体。如果是如此，这其中就有一些必须，道德上的必须，男人必须是怎么样？女人必须是怎么样？不是由你自己来决定。道德上的必须就是有另外一个标准，在你自己的喜好之外一个更高的标准，由这个标准来规范你如何看待，你如何对待你自己的身体。 OK, 好，关于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吗？OK 吗？身体好，外貌用的是我们之前也有花时间讨论 在查经还有在这个课程的前几课也有讨论，就是外貌用的引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这段经文，关于女人该有头发该是有多大的长度，该不该蒙头等等。他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论证比较复杂，但论证的核心在于他认为混淆性别外表是违反本性的。这句话结出来，你知道这背后其实有很多的讨论，也的确有其复杂性。如果你们能够回想之前我们的讨论，归纳出那个复杂性是在于哪里，就说混淆性别的外表，混淆男人是男人或女人是女人，该看起来外表 appearance 是违反本性的。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这中间的复杂性在哪里？我们之前有讨论，还记得吗？大家都忘记了外表，为什么讨论外表有的时候会有复杂性？跟文化有关系，而且这个文化可能他这边讲说本性这个字，本性这个字出现，本性不是教导你们，也在经文中出现 phusei 这个字，在这里出现的时候，我们之前有提到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本性？这本性是不是有一个就是纯粹固有的天性，可以告诉你说男人应该穿蓝色，女人应该穿粉红色，这就是你的本性？好像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在这里的本性，我们看到上文下文和就是这里的讨论，这里的本性，我们如果去看那段经文，保罗也应该就是他的预设是这个本性也是其中有，但不是单纯是其中有社会文化所影响的成分在里面。怎么说呢？我们继续看一下，他说本性不是教导我们男性穿女性晚礼服是男性的羞耻吗？或者男性涂口红是男性的羞耻吗？然后他说在我们文化处境之中，这些行为表达是女性的角色而非男性的角色。你注意本性会教导我们，但是是在这个文化处境之中本性如此教导我们，所以本性会告诉我们男人和女人有别，但是我刚所讲到就是仍然这个本性如何呈现出来，其中有受文化的影响是什么？男人和女人有别，但是在每个文化甚至在每个时间每个处境之下，这个有别会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你仍然要认知是有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你不能够说因为这个都是文化所取决的，所以没有一定的标准，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仍然有一个公认性吧，或者在你之外的客观性。但是譬如说他在这边用的是女性晚礼服，我猜啦，也许这是一个很粗糙的例子，我们现在女性晚礼服到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去，他们可能认为那个就是一般人男性也穿的衣服，就是那种袍子，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在我们的处境之中，如果你穿这样子的衣服，你会认为这是 no 不行，因为大家都认知这个是男人应该有。那有这个是可能比较好认的例子，但是有些其他例子就不这么好认了。譬如说我们之前有讲过粉红色的衣服，粉红色衣服通常在台湾我猜可能会认为它是大部分是比较偏向女性的，但是我也举一个例子，我熟悉的脚踏车运动、right? 粉红色衣服代表一个冠军，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比赛环意比赛，它的冠军衫就是粉红色的衣服， 那个冠军他会全身都穿粉红色，甚至脚踏车特制给他粉红色。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些足够的谦卑。我认为这应该是男人应该有的样子，我觉得这是女人理当应该有的样子，不见得是那么的绝对。是的，男人应该有男人样子，女人应该有女人样子，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谦卑，也必须要认知其中仍然有一些会不变的真理，就是男人应该要有男人样子，女人应该要有女人的样子。所以之前我们好像提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好像是有一个所谓的基督徒，他认为自己是男性，他也告诉其他人他自己是男性，可是他坚决要穿高跟鞋穿裙子来教会。你会 No Right， 你会说 no， 那个就你已经在混淆性别的外表，这是违背你本性，你自己可能都有一些认知上的错觉。好，关于这个外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举止呢？举止这边是讲什么？他这边引用的经文是保罗特别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两段经文，在一段经文他形容自己如同母亲一样，然后在另外一段经文几乎是非常接近的，都是在第二章的经文，他形容自己像父亲一样。 OK， 所以他没有说好像只有女人要温柔，男人不能温柔，因为他很明显他说我像母亲一样乳养自己的孩子，然后之后他又说我像父亲一样对待自己的儿女。 OK， 所以他并不是说男人就不能够温柔，或女人就不能够严肃吧，或者比较刚强一点，但是他也认知，他特别讲说如同母亲和如同父亲，这言下之意也认知有些东西是如同母亲，有些东西是如同父亲。那他在这里归纳出来的的确是女性的举止，女性的举止是可能特别是以温柔表现出来，男性的举止可能跟直接施展权柄有关系，管教、劝勉、担任责任的时候，他想到的是父亲。OK， 但根本上来说，就是在保罗的脑海之中，他父亲有一定的举动、举止，母亲有一定的举止。我觉得这个是稍微比较模糊一点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些例子？用例子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如果一对父母，这就是很明显的例子，都是母亲开骂，哎，然后父亲就是啊，没关系啦，我们可能就会认为说 ，OK， 你们的角色好像有点颠倒 ，right， 或者丈夫与妻子之间。就是都是妻子，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我们可能会说 OK， 如果这是一个固有的模式的话，我们可能会说 OK， 这个举止的模式有点颠倒，大概是指这样子。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对于举止这个部分？品性 character 引用的经文也是我们熟悉心腹很喜欢的这段经文，彼得前书三章一节到第七节，尤其是一节到三节左右吧，因为这边特别是讲到若有不幸的丈夫，有不幸的配偶，这个在我觉得在很多教会都会遇到这样状况，我们心腹也不例外。他说这个品性 OK， 我就先不念经文好了。他这边讲说彼得吩咐女性要以敬畏贞洁温柔，他劝勉男性要尊敬妻子，体谅妻子，体谅妻子的软弱，要敬重妻子的软弱。这就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之前顺便一提，之前有提到这个软弱，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软弱？我们之前好像在查经的时候有提到，是不是身体上的软弱呢？不见得。是不是智力上的软弱？不是。是不是才干上的软弱？不见得。甚至是不是恩赐上的软弱？不见得。都不是。所以我们到最后归纳出来，如果记得没错，是上帝规范、上帝心意所制定的次序上，就此来说有其软弱，或者用今天我们印了另外一份文件，他用的用词是 inferior， 比较低，但是低不是次等或者低贱，而是在次序上面有其先后。Okay. 因为妻子就是妻子，就是帮助者，就是你应该带领他的，就此来说他是软弱的。他可能力气比你大，打架也能打赢你，可是你要敬重他，因为他是软弱的。因为上帝安排对人美好的心意就是如此。他可能智力比你高，他下棋永远会赢你，但是你要敬重他，因为他是软弱的。妻子也应该认知这点。所以如果能够在这个上帝制定的次序之中，丈夫和妻子，丈夫敬重妻子的软弱，而妻子也认知自己的软弱而敬重自己的丈夫，丈夫也认知他需要妻子的帮助， OK， 妻子也认知丈夫需要他的帮助等等，是在这样子的上帝制定的，而且我们预设这是好的次序之中展现出该有的品性。所以我们再回到前面这边特别讲妻子，因为这个我觉得跟我们特别有关系。你也可以，我认为你也可以把妻子在这里换成丈夫。这边讲到说，如果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不信真理的丈夫，就是不信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人要听到才能信道，如果不听到他怎么能够信？这里是圣经里面至少我看到唯一一处提到一个人有可能不是直接听到而信，但最后还是听，但是他怎么听也可以因为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正因为他们看见你们这些信的妻子或丈夫，好了，这边特别讲妻子，但我觉得丈夫也一样，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不是以外在的辫子、头发、金饰、美衣等等，而是内在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个在谁面前是极为宝贵？首先是在上帝面前是极为宝贵，你不是做给人看，但首先是在上帝面前极为宝贵。OK。是这样的品性可以叫那些让你们觉得非常绝望没有希望的不幸的配偶，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妻子，或许可以感化他们。也就是说，彼得在这里教导，如果你在这种处境之中，上帝会使用你的好的品性 成为你另外一半的恩典的媒介。使用你的好的品性叫他感化过来，叫他可以听到以至于信。我就直接讲，这对我们中间很多人是极大的挑战，如果你是在这种光景之中。但是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到，如果你在这种光景之中，你没有借口，你不能说我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在这种光景之中，如果你真的是蒙恩得救上帝的儿女，上帝也必然会赐给你够用的恩典。不是说这不困难，但是你没有其他选择，你必须有这样子的品性，在不信的人前面活出基督的样式。如果你没有，你也不要奇怪你的家人不信主。就这样子啊，这段经文他们已经不愿意听到了，他们已经没有，已经失去了已经排拒了他们的罪性，已经排拒了那个叫他们能够听到信道的，所以他们剩下的是什么？是你。上帝安排你在他们身边不是没有原因的。那你愿不愿意使用上帝赐给你的恩典，领受恩典，在他们面前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会认为，正因为有这段经文，时常落入这种光景的，不管是妻子或丈夫，会自怨自哀，觉得自己很苦。没有错，你的确很苦。但是因为有这段经文，上帝到最后，如果你的丈夫或妻子不信的配偶没有信主，他到最后，上帝会向你问责。因为有这段经文，所以检视你自己是否有在你不信的配偶面前活出该有的样式。如果你没有温柔，你没有贞洁的品性，你没有敬畏的心，你的丈夫是那副德性，你的妻子是那副德性，有什么好奇怪的？我是在对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蒙恩的人，有圣灵的人这样讲。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会很讨厌这样的话语。好，正因为如此，这他说，你们务要警醒，在他这边讲的这个是我在教材里面最后一页第三页，要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你们所做的都是凭爱心做。这个是哥林多前书16章最后的劝勉，这是对所有的人，不管男性女性。但 Kevin Dion 在这边讲的是，这个做大丈夫。不是抵触，不是抹灭男性女性之间的差别，应该是这样理解，就是你在上帝给你的职分上面，给你的位置，在给你的那个次序上面，规范次序上面，都要勇敢做大丈夫。所以这个做大丈夫不是叫女人就是不要做女人，而是因为你蒙恩，使用主的恩典，用刚才的例子，在不信的配偶面前要勇敢，要活出你该活的样式，要有这样子基督徒该有的品性。你不能因为他是不信的人，所以你用他的方式来对待他，他对你吼你也对他吼，他要跟你打你也打回去，他骂你，你比他更会骂人。你如果不那么做，你需要有勇气，你需要做大丈夫，也就是说你需要恩典。 他这边有讲到一个美的关注 aesthetics。 他说女性天生就追求美丽。 圣经指出女性这种天生的冲动，并且告诫女性勿满足于任何次于效法基督 Christlikeness 的那种内在的美丽。我想 Kevin Dion 的意思就是说，女性追求美丽是天生的，甚至是上帝赋予女性的一种特质。但是呢，最终的美 aesthetic， 你的审美观念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法式吗？取决于你穿的衣服吗 ？No。Christ-likeness 是否像基督？ OK， 男人们则他这个当然就是笼统，似乎是会喜欢运动，会看球赛等等，这是男性天生追求的，因为这个他说可能会让我们借着这些运动员活出来那种自信，也有心地宽厚、舍己、敢于冒险的这份刚强，是男性冠冕式的特征。I don't know， 男性你们自己觉得是这样子吗？弟兄们，也许不论如何，他说女性有一些笼统来说追求的东西，男性有一些笼统来说追求的东西，你不需要去否定它，不需要一定去说。现在美国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toxic masculinity， 就是那种有毒的男性表现吧，过分男性刚强的那种有毒的男性刚强表现。我相信是很多表现我是男人、正港男人那种表现是很有毒性的，但是基督徒的。我们的信仰里面也要求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但是那个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绝对不是我说了就算，right？ 而是回到我们刚才讨论那种舍己的领导，像基督一样。如果女性的美丽的标准是像基督，男性刚强领导的标准是像基督，基督是怎么领导，他怎么带我们去哪里，他带我们去哪里。他带我们，他自己去哪里？我们路加福音最近都在讲，他是朝着哪里走？他硬着面走向哪里？走向耶路撒冷，走向哥哥他，走向十字架。Alright， 所以男人，如果你要刚强，你是刚强的，你要做一个带领，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上十字架。OK， 我们要如何回答儿女问我们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意味什么？什么意思是做一个男人，做一个女人？告诉孩子们，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且是为着与基督联合，有上帝儿子形象而被造的，而被拯救的。然后告诉女儿，应该尽力以上帝希望他如何美丽的方式变得美丽，告诉儿子尽力在上帝希望他刚强的一切事上变得刚强。 OK 最后这个也是重新翻译的，他说上帝创造的次序不能被有罪的人类的聪明才智重新设计，这个就回到我们最初讨论的，不是因为我们现在会认为有一种那种时间上面的傲慢，就是我们比较先进，我们已经进步到21世纪了，所以我们知道那些都是古代的，我们可以撇弃古代的概念，古代那些落伍的概念。 No， 上帝的创造秩序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子，不能够被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说法、我们的论述所取代。 OK， 男子气概和女子气概将都应该表现出来，问题是不是健康的表现出来，这个健康的标准是上帝的话语，应该是 OK。 他是认为最后一句话，他说我们越在这个自然界部分，对不起我忘记他这个原来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我们越符合上帝创造人、上帝拯救人的这个男人女人应该有的样式，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好。 OK， 大家 最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今天这段，今天这堂课，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所以男人和女人应该有男人和女人的样式，而且我们应该认为这是符合上帝美意的，也是好的，也是我们应该向往的。严正 OK 吗？姐妹们 OK 吗？好，最后我就是提到这边中间有很多我也认知，这不见得是你在学校里面学到的，这不见得是你在网络上或一般的甚至在讨论政治的时候所听到的标准和现在我们台湾社会的期待。所以我最后只是要提醒大家，你如果真的要认同，你真的要以这样子的论述为乐，认同这样子男人应该如何，女人应该如何，最终你需要什么？不是你不断的对自己喊话，或者你要讨好你的父母或讨好你的家人，那些到最后都没有用。你必须要什么？认识基督，你必须要有福音，你必须要看到他如何，你必须要认知他爱你，你也爱他，你才可能最终认知认同这样子的，你应该做怎么样的男人，我应该做怎么样的女人等等。 OK，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祝福我们借着这堂课的思想符合你的心意，夺回我们的思想，为了你儿子的缘故，也预备我们的心来集体敬拜。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